托起你，烧掉我的大脑，还能用血液托起你。 根据诗人兰波的一句诗歌延展并创作的《我的生命不过是温柔的疯狂》，之前听到的是他根据诗人里尔克写的情书而创作的情诗。

生之门那么开向大海，时间的 这是卢庚戌改编自诗人北岛的《时间的玫瑰》。北岛后期的诗歌由外部世界转向内心来表达语言尽头的真实，诗歌是抽象和晦涩的。玫瑰不仅代表爱情，也被看作诗人卓尔不群的品格，而北岛的诗也是卢庚戌在旅行演出途中的最佳伴侣之一。接下来我们将会听到的卢庚戌在这张专辑当中词曲的作品《来吧爱情》，稍后还将听到的是卢庚戌这首《我知道》。 来吧爱情，来吧爱情，像风一样。来吧爱情，来吧爱情，穿过远方，来到身旁，吹起火光。来吧爱情，来吧爱情，像火一样。来吧爱情，来吧爱情，穿过梦境，照亮黑夜，点燃墙膛。来吧爱情，来吧爱情，像墙一样。来吧爱情，来吧爱情，击穿心脏，让我看到花的海洋。来吧爱情，来吧爱情，像海一样。来吧爱情，来吧爱情，越过高山，流向远方，来到天安堂。 坐上你的明天。

知道我的孤单，知道我的孤单，一扇门轻轻关上，就好像什么也没发生，什么也没发生，我们只是远方的陌生人。我想要的信仰就是生活，我该用怎样表情看着你，只是我们生来就是孤独。只是我们生来 是上半段我们提到的奥地利诗人赖内·玛利亚·里尔克的一首重要诗歌《严重的时刻》。从字面上来说呢，诗歌本来是用来唱的，但后来更多成为供我们阅读的文字。虽然诗歌也追求押韵还有语言的简练，但是呢，依诗写歌并不容易。相信为这些诗词穿上音乐的外衣，卢庚戌也是煞费苦心。下面这首歌的灵感来自美国诗人玛丽·伊丽莎白·费赖的诗歌作品 别站在我的坟前哭泣，卢庚戌改编的中文版本叫做致爱人。 站在我的墓前，请不要哭泣，我并不在这里，我没有睡去，我好像自由的风儿，融化在蓝天里，化作无尽的风儿，翱翔在天空里。秋天我化作阳光，照耀着大地，冬天我化作白雪，钻石一样的美丽，清晨我化作鸟儿，轻轻唤醒你，夜晚我化作星星，静静守护着你。 就在这里，中国歌曲排行榜。 在雨天的夜里，我渴望着飞离，化作一条大鱼，自由穿行河堤，好像从未长大，也不会老去，一往无前的远方，呼唤着命运的美丽。嘟啦嘟啦嘟，嘟啦嘟啦嘟啦嘟， 啦嘟啦嘟嘟啦嘟嘟啦嘟啦嘟嘟啦嘟啦嘟啦嘟嘟啦嘟啦嘟嘟啦嘟。像从未出生，也不会死去，抵达永远的远方，告诉我不朽的美丽。嘟啦嘟啦嘟，嘟啦嘟啦嘟啦嘟，嘟啦嘟啦嘟，嘟啦嘟。 这是卢庚戌在看过蒂姆·波顿执导的温情大片《大鱼》之后创作的《大鱼》。作为卢庚戌个人的专辑，音乐风格极为统一，而主题往往也高出了普通的流行音乐，包含了对生命、孤独、爱情、死亡这样一些永恒主题的探索和思考。在这个时段最后听到的是卢庚戌改编自《孩子的九月》，在这首《九月》中，他展露了近三个八度的唱功。 不及长身死亡的草原，像野花一片，远在远方的风比远方更远，我的琴声呜咽，我的泪叫马尾，一个叫木头，一个叫马尾。 不及众生死远方的远归 琴声呜咽，我的泪水全无，只剩他们过草原。一个叫木头，一个叫马尾，一个叫木头，一个叫 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中国歌曲排行榜。 我知道有一天，即使你忘了一切，你不会忘了你爱我。失望，你呆呆地望着远方，全世界的赞扬也不如你的一句夸奖。我知道你在等我，等我渐渐成长，托起一座山岗也不如托起你的期望。我知道你的理想是让我和你一样坚强。我知道有一天，哪怕我远走他乡，也会不声不响，默默地在一旁看着我消失，用你的深深目光。全世界的赞扬也不如你的一句夸奖。我知道你在等我，等我渐渐成长，托起一座山岗也不如托起你的期望。我知道你的理想是让我和你一样坚强，全世界的赞扬也不如你的一句夸奖。我知道你在等我，渐渐成长，托起一座山岗也不如托起你的期望。我知道 你的凌晨时分由我们来陪伴。中国歌曲排行榜的重播节目就到这里，感谢你的收听，接下来欢迎收听北京音乐广播其他精彩节目。